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八集，细微之处。既然对方这么说了，唐范答应一声，收拾东西便跟薛灵出了门。 薛少，若是你家大人不急，不如先与我一道去吃碗馄饨。如此饥肠辘辘去见你家大人，我怕我到时候会腿软牙颤，说不了话。城北那家馄饨摊子的馄饨用的肉馅都是当天新鲜的猪肉，里头还裹了剁碎的香菇和小葱，皮儿薄得很，一煮就能隐隐瞧见里头的馅料，味道鲜嫩柔滑，尝一口就能让人觉得自己不枉身为京城人了。 说了半天还是他自个儿饿了。薛灵哈哈一笑，他发现这位唐大人是真的有趣。由于锦衣卫的特殊职能，寻常官员看到他们大多都是畏惧中带着忌惮和防备，要么就是舔着脸巴结讨好。唐范却是例外，该说笑就说笑，该认真就认真，既不过分讨好，也没见厌恶害怕。被他那根三寸不烂的口舌一油水，薛灵竟然也觉得肚子里馋虫犯了。 既然如此，那我这次可就要占唐大人的便宜了。 走走走，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两个人跑到那个摊子上，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薛灵发现唐范没有骗他，这家摊子虽然简陋，客人却多，味道也是极好的，自己以前在城北来来往往竟从来没有尝过。薛灵食髓知味，又要了一碗肉骨汤汤面。他是武夫，食量比唐范还要大上一倍。用完餐，唐范付了钱，二人这才往北镇府司走。填饱了肚子，身体也有了力气和精神。傍晚时分，行人匆匆，大都赶着回去一家团聚吃婆娘做的饭菜。内城虽有各官署衙门驻扎，又不乏贵胄府邸，但同样也有普通百姓居住，有些是从当年永乐迁都到北京时就跟着过来落户的。许多年过去，永乐皇帝人死如灯灭，百姓们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北京城却越来越繁华，与南京遥遥相对，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人一多，走路难免挨着撞着，不过有薛灵在，那身锦衣卫服饰足以令人退避三舍，比唐范身上的官服还要管用。他们一路前行，行人立马自动就让出一条路，倒使得他们前进的速度快了许多。但有时这条规律也并不那么管用，不远处就有一人低着头匆忙赶路，也没有仔细去看唐范与薛灵的装束，迎面走来，冷不防肩膀与唐范一撞，双方都侧开好几步，对方甚至没有抬起头看唐范一眼，随即又往前赶路。唐范扭头回望，却只能看见那人匆匆离去的背影，很快淹没在人群中。 怎么了？ 旁边薛灵见他停下脚步，出声询问。 没什么，走吧。 锦衣卫分南北镇抚司，另外还有经理司和十四所，其中南北镇抚司是锦衣卫的核心，南镇抚司主内，北镇抚司掌外。北镇抚司旗下又分五个卫所，各有司职。卫所的头叫千户，底下还有副千户、百户、市百户，然后才轮到总旗。总的来说，总旗官职不算高，但干的都是实务。譬如这次的武安侯府命案， 因死者身份特殊，皇帝下令锦衣卫介入参与调查，这桩案子就落到了随州头上，由他负责。唐范跟在薛灵后头进入锦衣卫所，一路来到北镇抚司，平凡无奇的隶书牌匾悬挂在大门右侧的立柱上，无形中就有了一种震慑力。门口左右站了两个侍卫，面无表情，横眉冷对。此情此景，胆子稍微小的估计已经开始小腿发软了。锦衣卫的凶名多半落在北镇抚司头上，北镇抚司的凶名多半又落在赵玉头上。这个由太祖皇帝创立、永乐皇帝发扬壮大的特务机构，尤其是水火不入、酷刑遍地、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赵玉，实在令人心生畏惧，一想起来就浑身发冷。在大明朝当官，一怕东厂，二怕赵玉，所以只要是正常人，尤其是官员，不管官职大小，不管是不是自愿前来，一到了北镇抚司，笑容立马不见，脸立马绷得紧紧的，活像是别人欠了他几百贯钱没还似的。唯独唐范却面色如常，犹有空闲观察打量，落在薛灵眼里又是暗自称奇。 润清兄对北镇抚司似乎颇有兴趣啊，不如等见过隋总旗之后，我带你到少玉去转一圈如何？ 薛灵有心吓吓他。经过一碗馄饨的交情，两人已经混熟起来，称呼自然也就改了。有些人天生就有种亲和力，能三言两语就让别人产生好印象，进而结下好人缘。就跟有些人天生就有领袖风范，适合当领头羊一样，这些都是不可复制、不可效仿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首先长相不能太难看，其次虚无缥缈又不可或缺的气质也很重要。有的人即使不开口说话，也能令旁人如沐春风，有些人不开口说话，却只能让人觉得他孤僻冷漠，这就是气质的区别。最后，沟通能力和说话能力也很重要。古往今来，能够在官场上长袖善舞并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没有一个不是善察人心、八面玲珑之人。譬如现在的内阁首辅万安，虽然大家都在私底下喊他万岁阁老，讥笑他只会曲意逢迎、磕头喊万岁，但却不能否认他很会做人。唐范的亲和力显然很不错，就连素来不大瞧得起那些文官的薛灵，也在数面之交中就觉得唐润清确实是个可交之人。唐范听了他的话，哈哈一笑， 也好啊，我还没去赵玉转过，正好请老薛你帮我带带路，认个熟，万一以后犯了什么罪被丢进来，也免得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 薛灵抽了抽嘴角，别人听见赵玉二字就脸色大变，唐范倒是与众不同。作为赵玉的工作人员，薛灵给出良心建议， 这赵玉好进不好出，等你进去了，想要再出来就难了。别看外头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赵玉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怕数倍，等你真见着了，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进去第二次。 二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一个屋子，却见薛灵在迈入屋子的时候脚下生生一顿，结结巴巴道， 大哥。 屋内正厅，隋总骑大马金刀坐在椅子上，看着两个人谈笑风生地走进来，面无表情道， 看来两位很投缘呢。 薛灵和唐范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接话。薛灵暗暗叫苦，他离开的时候，随州刚被千户大人找过去说话，随口就吩咐他去请唐范。薛灵跟着随州也有不短的时间了， 自然明白这样的命令并不是非常紧急的，谁知道隋老大会坐在这里等呢？ 他忙道： 大哥，唐大人来了，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下去了。 随州嗯了一声，薛灵如获大赦，忙不迭闪人，临走前还不忘丢给唐范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唐范轻咳一声，还未多谢隋总监赠药，用了三次之后痕迹全消，十分管用。随州的目光扫过对方衣领上方那抹恢复如初的白皙，说了句 跟我来， 就起身往外走。唐范跟在他后头，穿越院落来到另外一所房子前面，进去之后又通过阶梯一路往下走，越往下走周围的温度也越低，因为常年不见天日的缘故，周围环境十分阴暗却并不潮湿，两边烛火摇曳，似乎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这里静悄悄的，没有人把守，两人踩在台阶上，脚步声空远回荡，令人不由自主的也跟着紧张起来。这地方本来是被用来安放北镇府司的一些刑具武器，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具尸体。为了存放尸体，随州命人将不少冰块搬过来堆积在尸身周围。消食之兵起源于唐末，到了明代制冰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每到夏日小贩们会在街头售卖冷饮冷食，大户人家也会用冰块来消暑纳凉。北镇府司财大气粗就更不必说了。 郑成， 当唐范看见那具尸体时，他不掩惊讶，又有些意料之外的惊喜。这倒不是唐范心理变态，对郑成这个纨绔子弟的尸体别有兴趣，而是他本以为东厂起火，郑成尸身被焚毁殆尽，却没想到随州早有防备，竟将郑成尸体转移出来了。 随总其先见之明，唐某佩服得很。 虽然能想到这一招的人不少，但敢这么做的人实在不多。如果东厂知道当初自己带走的是一具假郑成，肯定少不了来找随州的麻烦。不过以随州的背景，想来也是不必担心的。但随州听了他的夸赞，脸上毫无得意之色。 我们在他身上毫无发现。 唐范的视线落在郑成身上，这个生前拈花惹草风流成性的纨绔子弟，眼下已经变成一具不言不语的尸体，全身上下的衣服都被剥了个精光，静静地躺在这里。因为用冰块降温保存的缘故，尸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白色，不过大体上还算完好，并没有腐烂。实际上在他刚死的那天晚上，唐范就已经仔细检查过一遍了，当时仵作也说没有什么发现，后来随州他们检查不出什么也是正常的，要不是因为疑点太多，给他安上一个纵欲过度脱阳而死的死因，也挺合乎情理的。唐范的目光在正常的尸身上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检查程序比那天晚上更为详尽。随州见他不必齐会亲自上手，神色不由微微一动。随着国家基础日趋稳固，武官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偌大的国家等于是文官集团在治理，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像唐范这样以科举晋升的官员骨子里天生就有股优越感，他们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当上父母官，能够不盘剥百姓的就能称之为好官了，更不要说专精业务，做一行爱一行，把职务当成专业去研究。随州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他见过太多跟唐范差不多职位的官员，别说亲自上手去检查尸体了，就连看到尸体都会皱起眉头，避得远远的， 所有工作不过都是依赖底下的属官小吏们，更因为自己不熟悉，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生疑，导致最后被蒙在鼓里，欺上瞒下的情况尤为严重。相比之下，唐润清可谓是一名实干型的官员了。先别说他对尸检是否了解，单是这份愿意亲自上手的精神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那头唐范已经将尸体再次检查了一遍，连手掌心和脚底都没有放过，他的目光在郑成的身上一寸一寸慢慢移动，从肚脐往上掠过胸口、脖梗、下巴、鼻梁、额头，最终落在头顶。郑成死的时候是披散着头发，现在却是竖成像平时一样的发髻。他的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再加上之前揣测的死因，让人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脖子以下，却忽略了头顶。他的头发是谁梳的？ 从武安侯府带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唐范没再说什么，他伸手解开郑成的发髻，将手指插入对方头发间，慢慢地摸索起来。忽然间唐范的手一顿，脸色变得有点古怪，随州立时发现了。 怎么？ 你来摸这里，头顶百会穴。 随州按照他说的伸手过去摸索片刻，眉头深深锁起。 百会穴处略有凹陷。 唐范略懂医理，沉吟道， 我记得若针灸百会穴有醒脑开窍、安神定志之功。 随州是学武之人，这方面懂得比唐范多。 因百会穴乃奇经三阳百脉之会，故有此名，重击百会穴能致人重伤昏迷而死。 但事发当夜只有婢女阿林在，她一个弱智女子，郑成又是清醒状态，不可能会任由重击而死。再者阿林本身有意勾引郑成，说明两人关系实属你情我愿，说不得半分勉强，他也没有必要拼死反抗。 还有一种情况，不必中计，只要熟按此穴，以适度的力道日日敲击，被敲击者一时半会儿不会马上昏迷死亡，但是日久天长却会经脉紊乱破裂致死。 如此说来，跟郑成朝夕相处的枕边人才是最有可能成为凶手的。唐范摇摇头， 难怪头顶因为有头发遮蔽原本就不易发现，郑成的死因更令人不会马上往这方面去想。 你见过郑成的女眷？ 不错，我在来此的路上还发现了另一件事，正好与你说。 什么事？ 我刚刚撞到画像上那个去买柴胡的人，也想起来曾在哪里见过了。 随州目光一凝， 他是武安侯府的人。 你确定？ 我不会认错，事发当夜武安侯府一片混乱，当时的人太多，以至于我之前只是觉得眼熟，刚刚再次看到人之后我才想起来，就是那天晚上在武安侯府的仆役里见过此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两人离开冰角，随州让人去将郑符带过来，唐范则去净手。刚才上手摸尸体是工作所需，逼不得已，浩劫的唐大人差点没把手洗脱一层皮才罢休。郑成的小厮郑符一直是被扣留在北镇府司的，当下很快就被找过来。锦衣卫虽然以赵玉而闻名，可那是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有的待遇，对付这样的小人物还用不着锦衣卫上诸般手段。只是郑符在郑成死后又一直被关着，精神上极度紧张，整个人迅速憔悴下来，跟唐范最初见到他的那副机灵模样简直如同两个人似的。